独自一人在走后，谁让我为情困惑，谁让我心乱失措，心痛你可知否，夜深深心的人数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心情迷离等当地心，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忘也就轻易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一生相信的那些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悔恨在心底， 你